叫我担干柴寻鬼，酒尽正欲酌，你不饮云心降临，瞧我不阴天气难打家门，到了我坐古庙身旁我站前村身雨过天晴黄昏时分，霎时间风儿轻月儿朗，月朗风清真好，对林绿顺着将来我就朝我前高奔，望听得在江边之上有人呼亲，瞧我不闻其心神稳定，才敢儿放置在了地呀呀呀沉，空中你看烟灰才高他的命蓝

全。 粉边